你习惯动作，用眼睛浏览口红，逛逛逛逛，你不敢停留太久，是贪心还是害羞？黑白分明的眼球转转转转，早就看到你用眼角在回礼，这时候不用声音也能听得到回应，都在睫毛里面暧昧已经出现，就请你不要再晃晃晃晃。 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。

舍得识别。 在这生中多么重，城内人潮闹哄，你的手仍是冻，你的脸在冷风中渐红。不需说话了，将你怀内送，倾下这都市停了。天上星星亦点亮了，无穷年和月掠过，谁和谁还重要吗？拥抱着你不理明日了，横越晴空风里飞，越过高山越过深海，回来看你，看在我的那份勇气，却反复那心理，给我运气纽约重遇你。看你面上亦动容，这双眼也朦胧，令这分钟在这心中多么重，城内人潮闹哄，你的手仍是冻，你的脸在冷风中渐红。不需说话了，将你怀内送，这纽约数日里可供一生怀缅，归家路里可以仍再见。

寂寞里又慵懒，我已经熟能生巧，我已和寂寞的关系很好。你失眠醒了，妈妈睡觉，我的心就在孤独中写他，我已经习以为常，我已和孤独有了深交。爱恨什么没和你交流就乱了套，我牵你的手容易摔跤。爱恨面貌美梦总是在把谁围绕，你给的拥抱总是那么的好。寂寞的关系很好，电视边醒了，喇叭睡觉，我的心就在孤独中洗澡，我已经习以为常，我已和孤独有了深交。爱恨什么没和你交流就乱了套，不牵你的手容易摔跤。爱恨面貌美梦总是在把谁围绕，你给的拥抱总是那么的好。突然有一天我看透了你的好，我认同的爱把丘比特的箭拔掉，借你手热眼睛看四处把你找，你却输着三二一，不计仇怨再把我逼倒，再把我变老。爱恨天猫送来的玫瑰不迟到一秒，温柔的话再多也还想要。爱恨羡慕眼泪也会思念旧，烦恼化成一千个问号。

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真叫人无法消受。让我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早已经窒息了我。不要用哭泣的眼神望着我，不要用悲伤的声调等着我，不要用忧郁的脸庞迷惑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早已经窒息了我。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真叫人无法消受。让我解脱你那温存的束缚，让我解脱你那美丽的诱惑，你那份浓浓的爱，你那份浓浓的情，早已经窒息了我。 取舍的残酷，总是在回首的时候才知道青春太仓促，总是在无助的时候才知道世界的冷酷，总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拥有的幸福，只剩人海清清楚楚，迷迷糊糊难得糊涂，辗转尘世来来去去，沉沉浮浮年华虚度，一路荆棘密布，历经千辛万苦，还要承受多少痛苦才不孤独。人生总是停停走走，恍恍惚惚忙忙碌碌，最后还要辛辛苦苦，反反复复，缝缝补补，一身风尘仆仆，这样朝朝暮暮，究竟付尽多少残量才能幸福。

是难忘温馨，如昨依然荡漾心头，春去春回年年。也是匆匆不到珍重，你可深深情拥，年华一世有情，如昨依然常细心头，花开花落几番如梦，但愿 好多人喜欢讲我爱你，电话讲句，落课讲句，找个朋友去搭句靓嘴，在的士讲句，搭巴士都讲句，去按摩上厕所都没停过嘴，你说这些气候几不对嘴，但是要眼望眼手拖手，讲得自然流顺无漏口，咁就有人要走有人会呕，皆因这句要讲真就会好难参透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嘿嘿，我爱你，可能是养住你，时时睇你磅数，仲帮你打数，教你道理，玩 game 玩到碌地，几粒先至让你生出甜味，点知你跌一跌就即死，鸡都玩死，我喊到悲喜，冇理由为个塑胶插自己，我话过以后唔会再买你，但系我爱你 ，baby I love you， 我爱你 ，baby I love you， 我爱你 ，baby I love you， 我爱你 ，baby I love love love you， 我爱你是关你住得近我屋企，我爱你因你系我个 friend 个 friend 个 friend 嘅，我爱你你系北姑定系河地。我爱你，你着啲牌子 冇输得啦。 我爱你，单身一个月只想关包起。我爱你，广告你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。